寒冷，在寒冷中伫立的人，犹如熄灭的灯，解决不了我的病魔又将重生。曾碰过的伤痛开始粘人，被困惑的像是一个愚人，你伤人不带阴痕，含泪亲吻你的唇，答案和结果我不问，也当我提出了疑问，你狡辩区分，最后越是在意越是伤了身。如果要我是骗局我不能，又或许太过坚韧的爱依然不稳，我没有多余的替身，在欺骗时不觉得因爱情牺牲。欺骗是不觉得